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1年9月19号，星期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首先会关注中秋假期，北京全市公园推出53项中秋活动，将严格按照75%的限流标准迎接游客入园。 今年中秋是15的月亮15圆，天文专家给赏月支招。 昨天新增本土病例确诊43例，都在福建。 我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覆盖人数达到11亿，超过10亿人完成全程接种。 文旅部就规范演出经济征求意见，不得组织未成年人参与应援集会等活动。 美国国会冲击事件，支持者在国会大厦前举行示威，多人被捕。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王工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请王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中秋假期整个的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 好的。今天白天呢，北京是阴雨连绵，截止到17时呢，全市平均降雨量是6.1毫米，降雨分布呢是南部大北部小。这次降雨呢雨势是比较平缓，而且持续时间很长，城区的降雨呢会一直下到从现在啊一直下到明天中午前后，而东部地区呢会到明天傍晚前后结束，所以呢累积雨量是比较大，像城区的累积雨量呢是30-40毫米，就是大雨的量级，而东部的顺义、密云、平谷还有盐山的局地会更大一些，部分地区呢可能出现50毫米以上的暴雨量级。另外呢今天半夜前后到明天的白天呢，北京还会刮起5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呢可以达到7到8级，明天早晨前后呢是风力最大，东部和山区的阵风呢可以达到8-9级。北京市气象台呢也于今天的16:50发布了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所以总的看来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风雨交加，所以对大家的假日出行还是有很大影响，建议大家呢尽量选择在室内活动，如果外出呢还是要注意防风避雨和添衣保暖。另外呢像北京的东北部山区、密云、平谷还有河北的承德一带，地质灾害的风险都比较高，所以大家呢尽量避免前往这些山区河道游玩。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王工。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北风2级转5级，阵风8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5级，阵风8级左右转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5到45，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先来关注中秋出行。昨天是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北京晚高峰全路网交通指数一度达到8.8，属于严重拥堵级别。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天上还下起小雨。那么出城高速的路况怎么样呢？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一早来到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进行实地探访，来听一听他发回的报道。 在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车辆通行正常，以往车辆在站区排长队的景象并没有出现。清河收费所所长郭晓东说， 主要是受天气和这个疫情的影响吧，中秋它是属于收费的这种节假日，客户在出行的时候他还是比较理性的，我们也是根据岗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安排了志愿者进行这个疏堵保畅以及进行复试的工作，设置了志愿服务台，也是为客户提供这种延伸的服务，比如说像饮用水啊、小药品啊、针线包啊、简单的修车的这个设备。 截止到上午九点，首发集团管辖的十八条高速公路的交通量为33.8万辆。首发集团信息中心代班班长朱丽丽介绍， 比平日下降13.6%左右，同比五一假期呢，首日下降了47.3%。 根据预测，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仍将出现前期出京后期进京的潮汐现象。首发集团八达岭分公司集合监控中心监控主管王凤说， 探亲访友、短途郊区自驾出行的各条高速的运行压力呢逐步的增大，预计小长假期间咱们高速公路仍然呈现出出行和返程的潮汐车流。 气象部门预报，9月20号本市还将会有降雨。首发集团信息中心代班班长朱丽丽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提前关注天气情况，减少山区出行，并且在雨天行驶高速公路时降低车速。广大司机朋友可以随时拨打我们首发集团服务热线96011，或者关注首都高速微信公众号，提前了解北京高速的通行状况，合理选择行车路线。 中秋假期，全市的公园风景区仍然是不少市民和游客的首选。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中秋小长假第一天，受降雨影响，全市公园风景区共接待游客62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21%，与2019年同期相比减少43%，游园秩序平稳有序。 市属公园今天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2.7万人走进颐和园游园赏景。愚园潭公园也迎来1.7万名游客，城区公园游客量达到31万人次，其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迎来超过2.7万人次的客流高峰，有16.1万游客选择到郊区公园游览，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客流量达到1.2万人次。 今年中秋假期，全市公园共推出游船赏月、民俗体验、手工制作、花卉展览、亲子科普等53项特色文化活动。市民游客可以就近走进身边的公园，感受传统文化，尽享花好月圆。 赏月游园是中秋假期的重头戏，北海公园推出月圆中秋游园赏月活动，延长荷花湖摇橹船、御苑环湖龙舟以及荷花船运营时间。市民可以荡舟太液湖、逐月合家欢。产福寺中秋月满桂花香主题晚间活动，结合盆景、桂花、宫灯演出等，邀游客在皇家园林当中赏月品秋。香山公园汉服古韵迎中秋游园会邀请多名汉服爱好者游园，组成行走的国风文化墙。 中秋也是赏花好时节，中山公园推出糖花坞中秋国庆花卉精品展，汇芳园四季飘香秋季兰展，展出海棠、苹果等观果盆栽，经公园特别控制花期的碧桃、梅花、西府海棠以及君和、一品梅、千霞关等100多盆精品剑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拥有北京城区内种植面积最大的波斯菊和百日草，静待市民观赏。 中秋假期，民俗文化活动同样精彩。香山公园将举办黄炉团扇摇传统手编扇体验活动，游客可以学习传统竹篾编织工艺，结合秋季黄炉叶的特色外形，制作属于自己的黄炉叶团扇，既美观又实用。北京植物园的花好月圆圆满中秋压花提灯和香囊制作，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承，同时象征着幸福团圆。柳荫公园的中秋与兔儿爷活动邀请市民体验非遗手作兔儿爷的制作。 通州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将举办儿童闲置物品交换活动，孩子们可以动手布置摊位，自由交换书刊、玩具、自制品等物品，培养低碳和节约的生活方式。公园还举办绿心寻园、迷宫寻宝、亲子 DIY， 邀孩子体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亲近自然。 在中秋假期，全市公园将严格按照75%限流标准，坚持预约限流错峰，加强游人规模控制，强化入园门区管理，做好扫码测温、一米线和科学佩戴口罩提示，谢绝持红码、黄码的游客入园，不接待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旅行团体。 今年中秋假期，市民和游客啊多了一个新的去处，就是北京环球影城，那将在明天正式开园。今天起到21号，北京环球度假区将进行客流管控，仅限持当日北京环球影城门票、环球城市大道电影院电影票或者是有效的酒店房间预订证明的游客进入北京环球城市大道。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和开园盛典活动安排，北京环球影城9月20号盛大开园当天的运营时间调整为中午12点开始，并将闭园时间延长到晚上10点。游客需要提前通过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 APP 预约入园时间。此外，除中秋节以外，在疫情防控期间，现场售票亭将停止销售所有票务产品，残障人士票除外。 北京环球度假区提醒广大游客，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门票采用实名制购票和验票机制，请从官方及官方授权的渠道预订及购买门票。门票一经售出，只限绑定有效身份证件的本人使用，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或转售。 另外，北京市交通部门也发出出行提示，9月20号12点环球影城正式开园，预计9月20号21号园区客流较为集中，通往环球影城的京哈高速、通烟高速、东六环主路以及周边环球大道、九棵树中路、怡瑞东路、文旅路等可能出现短时车流集中的情况。对此，交管部门已结合周边道路情况制定维护疏导方案，对车流集中的道路实时采取临时管理措施。 交通部门建议，市民自驾前往游园前，请规划好出行路线，查看交管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信息和实时路况，错开9点到11点、19点到21点这两个高峰时段。遇出口车辆排队时，听从现场民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按顺序行驶，也可以选择乘坐公共交通抵达环球度假区。 还是交通方面，地铁前门站、西土城站近期封站。地铁二号线前门站、十号线西土城站将在近期陆续封站一段时间，以实现既有线路同将来开通的新线进行换乘。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按照本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计划，地铁八号线剩余段将于明年底开通，昌平线南延段将于明年底开通。届时，八号线将在前门站与二号线实现换乘，昌平线南延将在西土城站与十号线实现换乘。 为了实现线路换乘，既有二号线前门站和十号线西土城站将在近期进行改造，整体工程涉及信号、通信、供电等诸多领域，工程量大，工期较长，正常运营情况下无法进行改造，需要对两站采取封站停运措施。西土城站从今天起到2022年1月11号封站，共计115天，地铁前门站从今年10月8号到12月4号封站，共计58天。在封站期间，车站停止人员进出，各次列车通过不停车。 9月21号是今年的中秋佳节。天文科普专家介绍，在连续三年中秋15的月亮16圆之后，今年中秋当天公众就可以欣赏到农历八月的最圆月，最圆的时刻为21号的7点55分。不过此时正是我国的白天，想要看到月亮不太现实。那么中秋当天何时赏月最好呢？我们来听一听天文专家给出今年赏月的一些建议。 北京天文馆专家称，这次中秋节月亮最圆时刻是在北京时间9月21号的早晨8点左右。这个时间对于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来说，人们已经看不到月亮在天上了。因此，我国中东部地区的人们如果想欣赏最圆中秋月，得起个大早。 太阳升起来之前，或者天亮之前往西边，月亮在西边，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最接近圆的。这个时间呢，对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来说呢，月亮已经落山了，可能只有在中国的最西边，可能能看到这个最圆的月亮。 如果人们不想起个大早去看最圆中秋月，那么中秋节期间我们在什么时间赏月最好呢？ 那么在阴历十四的晚上呢，月亮看起来也是非常圆的。到了十五的晚上，那么离月亮最圆已经过了十几个小时了。虽然不是最圆了，但真正说看起来的效果，就这种变化，靠咱们的肉眼其实很难分辨的。 专家称，中秋假期期间赏月效果还得看各地天气情况。如果您所在的地区当天正好出现阴雨天气，则很难看到皓月当空的美丽景观。因此，9月20号或21号晚选择其中一天，都是我们赏中秋圆月的好时机。 嗯。 能不能在中秋赏月，天气也至关重要。今年京城的中秋假期是以降雨开场，不过中秋节21号当天，晴朗天气将会回归，适宜赏月。在下周四还会迎来农历秋分节气。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发回的报道。 受东移高空槽和低层低涡影响，中秋假期前半程本市迎来一波降雨。今天雨势渐强，最高气温只有19摄氏度。预计明天降雨结束，最高气温将回弹至27摄氏度。中秋节当天，也就是下周二，天气回归晴朗，适宜赏月，也算为假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下周三正式回归工作日模式，晴朗好天气也随之登场。周三、周四蓝天为伴，气温也相当给力，日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风力以3级以下的微风为主，体感舒适宜人。周五到周日多云转阴，气温稍有下降。节气方面，23号，也就是下周四的凌晨3:04将迎来农历秋分节气。秋分讲求饮食均衡，多吃酸少吃辣，还可以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如银耳、梨、百合、蜂蜜。另外，随着温度的下降，还要注意保暖，运动出汗后记得添加衣物，以防感冒。 中秋临近，今年不少北京老字号率先推出了设计感十足的月饼礼盒。柳泉居饭庄推出了配以老五仁、巧克力流心以及桃山皮榴莲等传统与新式口味的果品佳月月饼礼盒。砂锅居饭庄将中国象棋文化元素融入金月满庭礼盒产品当中。红冰楼饭庄、又一顺饭庄推出了牛肉、玫瑰豆沙、玄米抹茶等口味的民族月饼礼盒。 如今各种月色菜也受到京城百姓追捧，最受欢迎的当属烤肉季的怀中抱月。这家老字号是中秋赏三月之美的圣地，一是当空的明月，二是什刹海的水中月，三是国家级非遗的盘中月。 其他老字号也围绕中秋文化和月色情调下足了功夫。又一顺烹饪出了惟妙惟肖的玉兔庆团圆，红冰楼则为中秋推出了一道花好月圆菜品。据红冰楼行政总厨周彦斌介绍，这道菜不仅用了鸡汤、牛骨汤、干贝等原料，还用了最适合中秋食用的蟹籽，再经过厨师们的雕琢塑形，寓意花好人更好，月圆加团圆。 中秋节快到了，在这个团圆的节日里，家长如何安排活动陪孩子度过一个充满仪式感的中秋节呢？我们再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中秋是我国三大灯节之一，自古就有在中秋节玩花灯的习俗，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做一盏中秋灯，月圆时一边提灯赏月，一边了解中秋节的传统文化，或者猜一猜灯谜，读一读和明月、中秋有关的诗词，对于小朋友来说会是非常棒的记忆。中秋赏月的同时，可以和孩子一起制作一套月相图，准备一些奥利奥饼干，按照顺序舔出或者啃出8个月相摆在盘子里。制作过程不仅有趣，也能让孩子生动地了解月亮变化的奇妙过程。中秋有吃蟹的习俗，买来螃蟹后，不妨先让孩子观察螃蟹的外形，了解吐泡泡的原理，区分雌雄等知识，并用自己的方式把螃蟹绘画出来。在节日到来之前，还可以和孩子一起和馅儿包月饼，让孩子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氛围。还可以和孩子一起为长辈准备暖心的礼物，从生活点滴中培养孩子尊老敬老的情感。秋高气爽，丹桂飘香，中秋前后也是带孩子户外赏花的好时节。可以把搜集回来的枯枝落叶变成一幅幅美丽的画作或手工作品，引导孩子观察美和发现美。无论采取哪种形式，爸爸妈妈们只要放下工作和手机，通过爱的陪伴，都能让孩子记住节日中温暖的家的味道。 东城区总工会今天联合七部门在崇文门新世界商场户外广场举办暖心在行动中秋献爱心活动。2000份包含可乐、香肠、牛奶等食品的暖心能量包将全部投放在国瑞城购物中心、新世界百货等投放点。网约送餐员、快递小哥每周可以领取2次。 按照关于开展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和发展网约送餐员、快递小哥入会的要求，东城全区各级工会组织积极行动，采取多种方式向网约送餐员、快递小哥宣传工会组织的职能、服务项目等，吸引他们加入工会组织。 好的，北京时间的18:19，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我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覆盖人数达11亿，超10亿人完成全程接种。文旅部就规范演出经济征求意见，不得组织未成年人参与应援集会等活动。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广安门外大街北侧达官营公交站辅路大巴车违规停放的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最近有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小区楼前非机动车辆乱停放问题严重，不仅影响居民的正常出行，车辆上报警器的声响也给居民的正常生活带来困扰。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近日，市民李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住在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20号楼，临近长春街地铁站。工作日期间，20号楼北侧的临街便道上就停满了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李女士说， 通常是周一到周五的，从早高峰开始就停了，一直停到晚高峰，所有的共享单车、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然后全都停到就是之后的那段路面上了，盲道也压了，便道也都占了，报警器还扰民，实在是声音太吵了。 李女士告诉记者，这些车辆大多数是需要在长春街站搭乘地铁、公交或者在附近上班的人白天停放在这里的。为了了解情况，记者联系到属地西城区长春街西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号楼外的停车问题不在居委会的管理范围。 炸到外头我们管不了，那个不是属于社区管的了。要不您给街道问一下。 随后记者联系到广安门内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在进行不定时的清理工作，但由于停车人员的流动性大，管理起来存在困难。 我们也做了张贴告示，我们也有志愿者引导，这个地铁站这个交通枢纽位置，我们只能是早晚高峰完了以后我们去给人清去，但是一到下班时间就又摆乱，人员是流动的嘛，所以我们也是不定期每天都在清。但您要说就是实时一点都没有摆乱的，我们确确实实做不到呀。 同时这名工作人员表示，由于街道办的权责有限，对于乱停放的行为没有惩罚性措施，导致约束力不够。 各街道能做的措施很有限，其他的比如说更有力的措施，关于惩罚方面，我街道也没有这样的权利呀。交管他也知道他这种现象，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交管部门他对于这些现象也没有派专人去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把这些工作推给各街道。 随后记者也将问题反馈到了西城交通支队广安门大队，工作人员回应表示， 您直接可以跟我们那个新闻办联系。 记者也和北京市交通局新闻办取得联系并反映了问题，但截至发稿没有收到相关回复。宣武门西大街20号楼北侧的停车扰民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北京时间的18点32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内疫情动态。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18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6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43例，都在福建。其中厦门市39例，莆田市4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据福建省莆田市今天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9月10号到9月18号，莆田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例，本土病例183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 截至目前，莆田市已经累计排查出密切接触者4390人，次密切接触者4879人，已集中隔离9145人。仙游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副指挥长黄少敏介绍，截至9月18号，莆田市共征用各类隔离场所128个，13917间，隔离点共97个，10808间。下一步，将各地将继续挖掘和征用可供隔离使用的场所，切实做到应隔尽隔。 在本轮福建疫情当中，学校成为疫情传播的关键节点之一，孩子们身穿隔离服独自做检查的影像也让很多网友揪心。 截至9月17号，福建莆田市的157例本土确诊病例当中，超40%的感染者为14周岁及以下。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9月7号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指出，儿童感染力不断上升的原因主要包括德尔塔毒株传染性强，儿童疫苗接种还没有正式列入日程，目前非疫苗的防控措施有所放松。 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显示，在疫苗有限的情况下，儿童不是疫苗接种的优先人群。根据现有数据，相比成年人，儿童感染新冠病毒后的症状往往较轻，因此老年人、有慢性病的人和医务工作者通常是疫苗接种的优先人群。 以美国为例，截至9月9号，儿童的新冠感染率为 15.5%， 住院儿童病例占总住院病例数的 2.4%， 死亡儿童病例占总死亡病例的 0.08%。 不同新冠疫苗对儿童的作用仍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评估。目前，辉瑞疫苗在北美和欧洲等地区的部分国家获得许可，能在12岁及以上的人群当中使用。中国则批准科兴和国药疫苗在3到17岁人群当中紧急使用，而牛津阿斯利康疫苗、莫德纳疫苗和强生疫苗仅限于在18岁及以上的人群当中使用，需要进一步的临床试验评估。 6月28号，科兴生物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科兴疫苗在儿童和青少年当中的临床试验结果。结果显示，多数不良反应的严重程度是轻微或适度的。9月19号、9月15号，国药集团也发布了类似的试验结果。不过有观点认为，在此次的新冠疫情当中，儿童或容易受到忽视。实际上，一些存在健康问题的儿童在感染新冠病毒后更易出现严重症状。另外，由于儿童感染新冠病毒后的症状较为轻微，使得他们不易被发现，且容易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在是否让子女接种疫苗的问题上，家长们意见也不太一样。美国儿科杂志调查发现，不少受访家长对此表示犹疑。1745名家长当中，32.9%的家长认为他们非常不可能让孩子接种疫苗，28.1%的家长则认为他们非常可能让孩子打疫苗。如果自家孩子年龄较小的话，家长们的态度也会更加谨慎。 具体到家长们对疫苗的看法，有较高比例的家长认为，对他们的孩子和其他人的健康而言，新冠疫苗是有益、有效和重要的。但另一方面，许多家长也担忧新冠疫苗可能会使其孩子有长期的健康问题或存在副作用等。 记者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了解到，截止到18号，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7403万剂次，疫苗接种总人数达到11.084万，其中已完成全程接种10.2207万人，接种总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78%。接种总剂次和覆盖人数均居全球首位，人群覆盖率位居全球前列。 新冠病毒疫苗大规模启动接种以来，各部门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安排，创新多样化服务形式，合理安排接种时间和接种场地，积极做好沟通告知、摸底统计、宣传教育，稳妥推进接种工作。 2020年12月15号，我国正式启动重点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2021年3月下旬开始，加快推进国民全人群免费接种。此后，一老一小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一系列重要举措旨在让疫苗最大程度惠及群众，尽最大努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接种的人越多，疫苗起到的保护作用越大，将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奠定基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立足疫情防控需要和群众需求，周密组织实施后续接种工作，进一步提高疫苗接种人群覆盖面，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再来看，为进一步加强对于入境客运航空器的消毒力度，降低新冠肺炎通过航空渠道传播和扩散的风险，结合新冠病毒特点和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日印发《入境客运航空器消毒工作方案》。 方案对入境客运航空器消毒工作的涉及部门和单位进行了明确的工作分工，按照入境前、入境、入境后3个环节梳理了入境客运航空器消毒工作的流程，确定了入境航空客运航空器消毒工作的技术要求，并专门就加强组织保障和严格安全防护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方案明确，入境航空器消毒人员、废弃物清运处置人员应严格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中环境清洁消毒人员安全防护的要求，从严就高做好个人防护，严格污染控制和规范穿脱防护装备， 严防职业暴露风险，同时对这些人员登记造册集中封闭管理，实施健康管理，一人一档，核酸检测一天一检，疫苗接种全覆盖。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18号10:25，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分离，并绕飞至前向端口完成自动交会，对接整个过程历时约4小时。目前空间站天河核心舱与天舟二号货运飞船组合体状态良好，后续将先后迎接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访问。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18号完成了绕飞以及与核心舱前向的交会对接。那么天舟二号为什么要调整位置？这一系列动作又是如何完成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 天舟二号作为货运飞船，在神舟12号的任务期间一直停靠在位于核心舱后段资源舱的位置。这次更换位置主要是两个原因。 配合航天员完成了3个月的驻留，在神舟12号航天员返回之后，天舟二号将从后向，然后撤离到一定位置之后，为天舟三号腾出这个后向的对接口。同时呢，它绕到前方之后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为后续的神舟13号它的镜像对接来创造一个条件。 杨胜告诉记者，绕飞动作在天舟一号任务阶段就已经完成在轨验证，但这次任务和天舟一号的绕飞有很大不同。核心舱前后都有对接口，在绕飞过程中只需要天舟二号自己转体180度，在太空完成一个掉头动作。 首先分离之后是会向后方撤退，那这个过程中呢，它是始终保持的和核心舱有这个通信的联系，有通信联系。撤到后向之后，然后它要从它的后下方要向前方的进行绕飞，绕飞的过程中呢，这个天舟二号在下方的时候有一个掉头动作，是由天舟二号货运飞船来执行这个跳姿，它是始终保持一个正向的飞行姿态，然后绕到前方之后和核心舱的前向对接口再次进行对接，从它的分离撤离一直到再次对接，这整个过程都是由天上自主完成的。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也将在近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择机发射。目前任务的各系统已经做好了发射前的准备工作。来听央视的有关报道。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的测试发射大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航区的核练，来检查测控通信系统的状态和各个分系统之间协同配合的能力，并且对全航区的技术状态进行检验确认和状态固化。 这次发射任务将由长征7号遥4运载火箭搭载天舟3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天舟三号船舰组合体自16号转运至发射区以后，先后进行了各个系统的测试检查和全系统的总演练等准备工作。 全航区核练的情况来看，整个航区测控设备状态良好，通信线路畅通，具备了加入发射的条件。应该说我们设备设施状态良好，货运飞船系统、航天员系统、发射场系统以及火箭系统，整个的测试项目都已经完成了，测试状态合格，产品质量满足要求。最新的气象回山的情况来看，气象条件是满足发射要求的。 火箭系统方面已经进入发射前的状态准备阶段，进行了柱箱的置换以及全系统的气密检查，对舰上的控制系统和测量系统进行了功能检查。 根据最发任务发射的货运飞船的状态，火箭进行了复核，已经确认对火箭的局部进行了改进，这要增强火箭的强壮性。另一方面，也针对发射前上一发出现的问题，对涉前的预案以及判读的细化程度进行了优化。目前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功能检查，具备了发射点火的条件。 这次发射的天舟三号货运飞船装载着将近6吨的补给物资，将与空间站核心舱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为后续神舟13号飞行任务做好保障准备。目前太空中的天舟二号已完成绕飞，空间站核心舱正等待着天舟三号的到来。 目前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系统完成的发射区垂直状态综合测试，临射前货物状态以及发射状态设置，整船状态良好，具备发射条件。 再来看文旅部就规范演出经济征求意见，不得组织未成年人参与应援集会等活动。 18号，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税收管理。通知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文娱领域从业人员日常税收管理，对明星艺人、网络主播成立的个人工作室和企业，要辅导其依法依规建账建制，并采用查账征收方式申报纳税。要定期开展税收风险分析，近期要结合2020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办理情况，对存在涉税风险的明星艺人、网络主播进行一对一风险提示和督促整改，同时要加强税法教育和宣传引导。 同一天，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征求意见稿，就规范演出经济行为、加强演员管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严格执行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认定制度，演出活动不得使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违法失德演员，不得组织演员假唱，同时要求演员经纪公司、工作室加强对粉丝应援行为的正面引导，不得组织未成年人参与应援集会等活动。 现场假唱失德违法，诱导粉丝打榜投票，一些所谓时代偶像缺乏职业素养、道德品行的行为，对社会、对未成年人都有不可估量的恶劣影响，对行业进行正确规范引导也是势在必行。那么针对不良行为到底有怎样的治本之策呢？偶像的标准又该如何定义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报道。 征求意见稿首先明确了主体责任，提出严格主体自治管理，从事经营性演出经济活动的演员经纪公司、工作室都应当向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申请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演员经纪人也要通过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认证考试持证上岗，同时由演员经纪公司、工作室承担演员的管理责任，将政治素养、道德品行作为演员选用和培养的重要标准，加强对演员的教育提醒，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违法失德演员及时终止为其提供经济服务。众所周知，一些演员的经纪人本身就是自己的亲戚或者朋友，有些不但无法起到规劝管理之责，甚至还不懂法律，帮助其偷税漏税，存在严重的渎职行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秘书长潘燕表示，对经纪人员应当有更强的约束，其对演员有监督之责。 设立工作室不再是一个可以逃避一些责任的洼地，其实我们更希望起到的作用是尽量能规避这样违法违规的事情出现，让艺人的工作室也好，我们的经纪团队、从业人员都要提高法律意识，提高业务能力和职业水平，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加大管理的力度。 征求意见稿同时要求，演出活动不得使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违法失德演员，不得组织演员假唱，不得为假唱提供条件。演出举办单位做好演出现场管理，不得设置场外应援、礼物应援、打榜投票等诱导粉丝消费的营销活动，不得组织未成年人参与应援集会的活动，以及进行正常观演之外的应援消费。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吴沈阔认为，和上几代人不同，新生代是数字公民，信息来源虽然丰富，但也更易受到操控。 因为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新生代都是属于数字公民，也就是说他们对于信息的接收啊，绝大部分就是来源于网络数字终端，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些数字一代啊，事实上它的信息来源看似丰富，其实是比较集中的，比较集中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容易操控，就是说它所形成的某种这个流量现象实际上是可以造出来的。 违法失德艺人的倒台，有法律的惩戒，有道德的谴责，而防止畸形饭圈文化的毒害，则一定要拿出治本之策。根据征求意见稿，演员经纪公司、工作室应当加强对粉丝应援行为的正面引导，做好对授权粉丝团、后援会、网络账号的内容监督，对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粉丝群体，应当督促演员主动发声，积极引导。吴沈阔说，如果任由事态发展，将对一代人产生不良影响，导致社会价值观出现严重偏移。 他在价值观上面可能会出现偏差，也就是说，只要是这个偶像啊所关注的、所关联的啊，他就会支持。有一部分粉丝是没有是非观的，甚至法律观都可能会模糊，这个不容小觑。也就是说，如果放任这样的现象随意的发展的话，它事实上对于一个群体、这一代人，甚至都不是个几百万级的这个数量，它所造成的一种对于我们社会的这个正确的价值观啊，是会有一个偏移的。从长期来看的话，会发生非常大的偏移。 所以这个是需要特别警惕的。 那么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偶像呢？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德祥认为， 偶像呢，实际上是人在青少年时期必须经历的那么一个阶段啊。人之所以是需要一个偶像，实际上他就是需要一个榜样，需要一个目标，就是我将来我要成为一个什么人。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人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他会需要有这样一个榜样，成为他行为的一个激励，精神上的一种力量、向往。他是应当是人的正面的一个榜样。这个偶像呢，他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他的形象、他的行为、他的言行作派，他能够体现出人类追求积极向上的这样一种价值观。 再来关注，18号晚上5点左右，贵州六支特区的臧科江发生一起客船侧翻事故。截止到今天上午，共搜救出40人，其中31人安全，9人救治无效死亡。经排查，仍有6人失联，客船驾驶员杨某某已经在事故中死亡。 今天下午1点左右，记者从现场救援人员处了解到，多支救援力量正在现场救援。目前当地正在下雨，水质浑浊，救援工作有一定难度。 经核实，该客船是民营企业西陵航运公司8015型客运船，核载40人。事故发生时存在超载问题，船上乘客主要为臧科镇学生。由于臧科江水域宽阔，客船是臧科镇沿河学生往返的主要交通工具。 关于客船侧翻原因，经了解，客船航行途中曾遭遇突发性强对流天气。当地气象部门分析显示，9月18号傍晚，六支特区臧科镇出现雷阵雨天气，局部风速达到6级。 事故发生后，省市县公安、交通、应急、卫健等部门共组建17支救援队伍，出动839人次，船只50艘，专业潜水员28人，3台水下机器人，4台无人机进行搜救。 目前，失联人员搜救、伤者救治、死者善后、家属安抚等工作正在全面开展，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中午，数百名示威者在美国国会大厦西侧举行了名为为1月6号伸张正义的示威抗议活动。这一集会旨在支持那些在今年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冲击事件中遭指控的人，他们是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 美国国会骚乱案目前共有600多人被检控，大多数属于轻罪罪名。那么华盛顿的集会示威活动现场是怎样的情形？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美国记者从华盛顿发回的报道。 当地时间本周六的时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附近，有一些美国百姓举行了一场集会。这场集会的主要目的是声援那些在今年1月6号的国会游行之后被捕的人。在这场当天的这场集会期间呢，国会区也是有重兵把守，而同时在现场其实有持有不同的这种政治观念的民众聚集在一起，所以更加凸显了这种美国民意对立的局面。那当天的游行大概是在当地时间周六的中午左右开始。那这场游行的这个组织者呢，叫做向前看美国，这是一个由前总统特朗普之前的一位竞选工作人员所领导的非营利组织。但是因为在这个今年1月6号的时候，特朗普支持者在国会附近举行游行来抗议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呢，游行期间有很多人闯入了美国国会，那么事后呢也有多人被捕。那当地时间周六的这个集会呢，就是为了声援那些在1月6号因为参加游行而被捕的人。那整个在现场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戒备非常的森严，包括国会这个大楼外面也是层层的栅栏和层层的警力在把守，而且有的一部分的警力还配备了这种像盾牌啊、这种面罩啊等等的防护的设施。然后在国会周围的这个主要干道上呢，也停满了这种防冲撞的卡车和警车，来避免有可能出现的这种硬闯国会的这种现象。 但是当天最终出席这场游行集会的群众人数其实并不多，那之前媒体预计可能也就是几百人出席，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整个国会区域的这种严格的把守。在当天参加这个集会的很多人其实是美国的白人群体，但是虽然表面上或者从口号上来说他们是去呼吁去声援那些和自己持有相同政治观点的人，但是我们在采访当中发现其实人们真正抗议的依然是美国的这种民意割裂，但是到目前为止毫无缓和的迹象的这样一种国家的现状。包括我们在采访美国这个参加游行集会的市民的时候也发现，不论市民持有的是哪一种观点，他们都是情绪都是非常的激动，而且都是充满着这种失望的，觉得在2020年大选结束这么长时间之后，人们依然需要去举行这样一场游行的集会，而且依然无法去聆听彼此的观点，导致现在这样一种对立的情况依然非常的严重。包括在这个游行集会一开始的时候，有民众说他第一个听到的是来自对面阵营的人喊出骗子这样的词，所以整体看来其实美国民意的这种对立在2021年都已经快要到尾声的时候，其实依然没有任何的缓和。 再来看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15号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两国将支持澳大利亚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澳大利亚随后宣布终止从法方采购12艘常规潜艇的协议，而这笔军售合同价值大约高达659亿美元。 几个月前，美国领导人访问欧洲的时候，为了修复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给盟友关系造成的伤害，明确释放了美国回来了的信息。美方日益将战略重心转向所谓印太地区，其不少盟友也争相在有关地区显示存在。而围绕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而引起的纷争，对于美国盟友来说如同是一记警钟，回来的还是霸主，回来的还是美国优先。我们来听央视的有关评论。 为维护一己私利，美国惯于在盟友背后捅刀，不择手段跟盟友抢单。据法国武器专家介绍，法方曾多次迫于美方压力取消到手的军售订单。而据丹麦媒体报道，为帮助美国军工企业兜售战机，美国国家安全局曾针对丹麦政府及相关企业展开间谍活动，最终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竞标中胜出。为向欧洲市场推销美产液化天然气，美国长期阻挠德国参与开展北溪二项目，乃至制裁相关企业。上世纪80年代，日本半导体行业勃兴之际，美国以各种理由重拳打击东芝等日企。美国于1987年下半年至1988年上半年逼迫日本达成多个协议，迫使日本将本国一些核心科技拱手相让。为帮助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收购法企阿尔斯通，美国政府不惜设置陷阱拘押法企高管。美国在盟友背后捅刀的行为暴露出美国的任性狂妄和自私自利。作为全球霸主，美国向来随心所欲，根本不顾及他国利益和关切。与此同时，虽然特朗普早已离开白宫，但自私自利的美国优先政策依然在持续。法国《费加罗报》就评论说，拜登与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相比，风格变了，本质没怎么变。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北风二级转五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5级转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5到45，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曼宁、江宁，责任编辑杨迪，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7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